是快乐承担，在一起就好，世界是手背环抱的大手，爱有综合的重量，我们在一起很好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但是没灵魂，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义。

明明爱很清晰，却要接受分明，我只剩思念的权利。难过还来不及，就让爱融入空气，不存在的存在心里。的心还没有答应放弃了你，真的对不起，虽然曾经答应了你，我却还没答应我自己，却又如何真的不爱你。 风吹呀吹，尽管给我两考验，

上还是心里有那么一点点东西，一点点痴迷，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，难以抗拒。哦，人最怕就是动了情，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，却陷入爱里。 走了，换一个寂寞和我对坐，摇晃的开车的门口，冷风来笑我，这一场支离破碎的梦，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？从我伤过好过没爱过，就是我现在的感受，伤口再痛，痛不过背叛的伤痛，泪水再多，躲不过你给的冷漠。我站在你给的角落，感动你虚假的温柔，我知道这一次我还是不懂。走吧，别又再回头说你难过，这一次不会再接受廉价的笑容。 再多躲不过你给的我，